悄悄再去 发白了，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泪低垂，灯火吹过来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Je vois Thank you. 去生回黑色加点黑色归不上归不必遮遮掩 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The world is at my feet and it's no

听见你跟他的恋爱史，自问自己只不过第二，更了解没理据争取你这位置。我恨我诸多猜疑，又乱如此。你发之于他而令好比更导致。问二人主决谁更易，苦况何其相似，和你这种尴尬状态何时开始？ 在不正是腐烂，一一如是。原谅我没张开眼，回到我的软弱时间，也要你依靠共患难，不忍放手，还是借藉口疏懒，相处渐平淡，当初的惊叹被冷水冲淡，磨合到互相心淡，感觉越平淡，想拖多一晚便错多一晚，期限已到，我怎好意思死撑，为何信会有生机，为何要白费心机，曾同享甘苦一生，只怕没法滋味，你当天散出的气味，有一天我终不记起，我要扑得识你，才不知气绝至死，曾迷信会有生机，才傻到白费心机，世界这么美，哪可以难为你，四周总有当天气味，脑海总有当天气味，遗忘前尘印记，不必说戒掉你，总有份避忌，开不了口，还是怕被逼处理，相处渐平淡，当初的惊叹被冷水冲淡，磨合到互相心淡，感觉越平淡，想拖多一晚便错多一晚，期限已到，怎好意思死撑，为何信会有生机，为何要白费心机，曾同享甘苦一生，只怕没法凄美，你当天散出的气味，有一天我终不记起，我要扑得识你，才不知气绝至死，曾迷信会有生机，才傻到白费心机，当天气味，脑海总有当天气味，遗忘前尘印记，舍得去放下你，手不可不放，没法再次退避，原地踏步到这地步，像身陷战地，我这双臂也多得了你，停留于此怎可以后也呼吸新鲜一口气，为何信会有生机，为何要白费心机，浮沉跟几经风霜，只怕没变传奇，你当天散出的气味，有一天我终不记起，纵要各走千里，才不知悔恨至死，曾迷信会有生机，才傻到白费心机，世界总有当天气味，脑海总有当天气味，无缘成为最爱，舍得去放下你，经过阵痛后学会了舍弃，像路里寻访惊喜， 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凝结的，如今你顽固的身体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 终于息，安静是穿越的羽翼，闻到秋光不语，传明你在世间的哪里，我在这里，你等候多时，终于知己般相遇，趁着爱时听见掩饰你的世间的哪里，而我在这里，

着我的山在山河里，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

和坎坷，苦海中不知独处，至少互相依赖过。行人路里穿梭，帐篷为你哼歌，你永远并非一个。难停留在你心窝，就会路过苦楚，谁知这一世令你幸福，或者不是我。自言自语都可，自言自爱都可，你笑了不需要我。

全世界有千百个在你座城等待我，他爱的真诚又坦然，去赶走所有

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飘落，酒喝干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多